断。方明华心中第一时间的念头当然就是这个，但是他的小哥自若可是一个牧师，根本没有什么技能可以瞬间切断一寸灰的吟唱。一寸灰这一次的鬼阵吟唱已经接近尾声了，鬼神之力已经聚集，就等吟唱完成凝聚成阵了。鬼！方明华所能做的只能是做出这么一个提示，可是孙祥和吴奇两人都是近战角色，早被引开。江步涛的无浪是眼下星星的意图所在，被切开的距离比那二位还要远些，哪怕他不是近战之业也不够。唯有周泽凯只剩下一枪穿云。周泽凯的注意力本已经全在支援江步涛的无浪这边了，他希望可以全力阻止星星的意图，只要帮江步涛抢出哪怕是丁点机会，江步涛总也可以应对一下。但是没有，叶修又是让君莫笑硬扛伤害，又是在那种仿佛不存在的空档中完成闪避，又在之后继续坚决执行他的意图。总之周泽凯没能立即得手，还需要再继续一下。结果这时他收到方明华的提示，周泽凯无奈只能连忙操作一枪穿云转身，这个打断他必须执行，否则被鬼阵套住肯定是会破坏他对君莫笑的强攻。周泽凯的操作飞快，一枪穿云的这一转身一枪也是飞快，但是无论如何如此分出一击，难免还是会影响到他对君莫笑的密集火力。鬼阵又被打断了，这一次别说周泽凯了，就连场外的职业选手们都觉得像是吃了个苍蝇般的恶心。 这个鬼阵放得太刁钻了，即使没成功，但对周泽凯的节奏也破坏在点上，对叶修而言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支援，换作是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如此了。 荣耀第一阵鬼李轩毫不掩饰对乔一帆这一记鬼阵的欣赏，全方位地赞扬着。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啊，你注意到他的选位了没有？ 楚云秀接口。很多选手的连忙观察一寸灰的站位，李轩却已经接口。 当然叶知秋和吴奇两个是背向，和吴浪一枪穿云站成一线，正好利用一枪穿云来挡住了吴浪的视角。方明华的小哥自若要是晚走出暗阵一步，这个冰阵没准就真得手了。 那如果是逢山鬼气呢？霸图的张新杰忽然说了一句。 哎，就是可惜在这儿了。 李轩点了点头。他的逢山鬼气号称第一阵鬼，而鬼阵技能全都需要吟唱，当然特别追求吟唱速度。第一阵鬼在这上面比起乔一帆的一寸灰是要强一头的，换是逢山鬼气的吟唱速度根本等不到方明华的小哥自若走出这一步再做提示。职业选手们几句讨论用时不过几秒，但星星和轮回此时全面交战的节奏，几秒已经发生了不知多少个变化。一直显得比较被动的轮回终于在两个暗阵因为技能时间到了消失而从容了许多，这两个暗阵即使没有圈到轮回的角色，也是两片他们无法踏足的禁区，分离着轮回角色之间的联系。眼下禁区终于消失，轮回选手终于可以向这两片区域走位。方明华的笑歌自若第一时间就踏回了这片方才的净土，像苏沐橙和安文义施压的孙祥、吴起二人转眼也就只剩下了孙祥一位，吴起的残忍静默已经反身奔向吴浪所在的方向。因为乔一帆那个鬼阵的漂亮干扰，周泽凯最终还是没能限制住叶修君莫笑的攻势，待到唐柔的韩烟柔也转向这边猛攻后，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作为一个远程想限制住两个角色就更不容易了。但是眼下暗阵消失，方明华的笑歌自若和吴起的残忍静默这一走位，轮回那散落的阵型一下子就漂亮了很多，之前看着被切离的无浪好像一下子就又被串联起来。暗阵连续两次圈到对手四人，星星这场对决的开局绝对算是相当有利了，但是最终对于这漂亮开局的利用却显得并不太理想。 他们没能趁着暗阵效果给对手制造太大的伤害，切离吴浪的意图，最终在两个暗阵消失后也显得不够彻底。星星打得不好吗？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从一开始两翼齐飞，两人拖后的走位分布，星星的战术就十分有效，每位选手也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但是星星出色，轮回的应对却也一点不逊色。他们身处不利，但最终却将损失降到了最低。他们损耗了比星星更多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让星星完全控制住局面。到了眼下，星星场控极重要的两个暗阵一消失，立即此消彼长，轮回开始积极抢回主动。而能让轮回没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失势，周泽楷居功伟至。没有他的存在，没有他的强势，轮回不可能将不利的开局迅速消化到这种程度。此时一枪穿云的速射状态还在，但乱射也已经因为技能时间到而结束，火力削弱了不少。不过眼下轮回终于不用再靠他的爆发来独撑大局，他们已经开始整体运转。谁想周泽楷竟在这时使用了一个双重控制，立即解除了一枪穿云的乱射冷却，紧跟着乱射继续爆发。众人惊讶，开局的短暂交锋十分激烈，星星虽然看起来没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终归是抢到上风，暂比轮回领先些。此时的轮回，各选手的角色站位还是略有些松散，并不是开展攻势的好时候，他们甚至在场上根本没有一个做到立即激活的目标。但是不管怎样，周泽楷已经这样做了，咒语般的枪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次周泽楷再没去照顾全场，雨点般的子弹竟是劈头盖脸的全射向了乔一帆的一寸灰。一边射击，一边竟然还迈步向一寸灰这边冲来。毫无疑惑，周泽楷是将乔一帆作为他接下来要射杀的重点了。有在个人赛中胜过他的叶修，有全明星级别的苏沐橙，有最佳新人，刚刚对他们轮回打了一个一挑三的唐柔，但是眼下周泽楷逼上前去想要射杀的目标赫然是乔一帆。乔一帆慌忙操作一寸灰闪避退走，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竟然紧追不舍。众人再一看，这样子的话，这两个人可都有些脱阵了。 难道是 Box One？ 蓝宇的队长玉文州说着，口气中满是怀疑。